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Alphonse Mozon 带给我们的 Feeling Good， 感觉好极了。各位好，这里是我们的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在周末时间当中来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刚刚呢，来开启一下我们的爵士音乐时段的内容，这样的一段音乐作品来自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音乐家爵士音乐的一个跨界音乐家，且他是一位这个鼓手，而且呢也是一个唱片公司的一个 owner 啊，一个拥有者。那同时的话，他还是能够在当中担任这个制作人呢、啊、担任和音师啊、编曲甚至是演员的一些职位。那这样的一位神奇的音乐人的名字叫做 Alphonse Lee Mozon。他呢出生在1948年的11月21号，然后在68岁时候，在2016年的12月25号当天的时间，很有意思的一个日期哈，离开了我们。那像这样的一个来自于美国的融合爵士音乐家，他带给我们的听感，其实刚刚我们这样的一个首音乐的作品的名称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 Feeling Good。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来自于我们非常就是值得去尊敬的一位音乐家，爵士音乐作曲家，叫做 Bob James， 他的作品叫做 Take Me There， 带我去哪里，让我们听着爵士音乐赶紧飞起哦。 耳边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Bob James 带给我们的 Take Me There，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Bob James 他在1963年当时发表过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唱片，那当时呢也可以说是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到了1974年时候，他发表了自己的首张数字系列专辑唱片 One 之后，却深获好评。从那开始呢，他的音乐工作就一下就会有了一种爆炸性的转变，几年之内又陆续的发表像 Two, Three, Four 一共三张唱片。慢慢的他也开始与一些个爵士音乐的顶尖好手接触，也吸收他们在音乐方面的一些个理念，融合了他们在音乐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技巧，更加充实了自己这个日后作品的内涵的丰富性和创造性。那当然了，下的时间我们也会跟您去分享更多的音乐人们他们的音乐作品。下面的一首爵士音乐将会由 Bobby Lyle 带给我们的 Sweetest Taboo， 一起来听一下。而稍后我们再来跟您去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位 Bobby Lyle 到底是何许人也。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 耳边这样的音乐作品叫做 Sweetest Taboo， 来自于 Bob Lyle， 他呢是一位 Jazz, Soul Jazz 和 Smooth Jazz 的一位钢琴家，出生在1944年的田纳西的孟菲斯市。那他呢可以说是能够让我们会感觉到啊，这样的一种在早在1950年到1960年间，他就会用这样的音乐去打动自己周围的听者了。所以说 Smooth Jazz 绝对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产物，而是一种传承已久的音乐的类别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里边依然会跟您分享各种各样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而其实提到了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它也可以就是称之为是 fusion， 一种跨界，一种对于传统的爵士乐的一种跨界，一种融合。那如今呢这个 fusion jazz它在这样的一类音乐当中可以说是备受青睐，而且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流行乐手们包括爵士乐手们的肯定跟重视。但是从基本上来说的话， Fusion 就是融合多种音乐的一种综合体，也会比较让更多人能够容易去接受一些。那么下段时间让我们来去用音乐接受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好的去接受音乐。And the Rain 来自于 Brian Simpson featuring Mark Anthony。 28的音乐作品正在为你带来 In the Rain， 来自于 Brian Simpson featuring Mark Anthony。 这两位的音乐家的合作很有意思啊，一位呢是吉他手，另外的一位呢是钢琴家。这两位他们怎么能够更好的一种结合呢？其实有些时候谁说吉他不能够跟钢琴结合的呀，我们听上去感觉得非常棒。而且的话不得不来说一下 Brian Simpson， 他呢是一个当代的爵士乐钢琴家，而且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还发行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单曲，叫做 Something About You， 依然活跃在乐坛当中。那是1961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位爵士钢琴家，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宝刀不老，对不对？而另外的一位呢 Mark Anthony， 他也是活跃在乐坛当中，始终呢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包括呢他也会在2018年，就是这个月的时间刚刚结束他的 Low Country Jazz Festival 之后呢，马上要在10月份将会有3场的演出，分别是要到达这个坎昆啊 Jazz Festival， 以及Catalia Island Jazz Tracks， 以及 Algarve Smooth Jazz Festival， 都在10月份。所以有机会的话能够可以到美国去感受一把爵士音乐，感受一把现场的演出，是特别好的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当然了，我们下面时间来继续把幸福加倍，听听看这样的一首叫做 Above the Clouds， 来自于 Chris Gaze 带给我们的作品在云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你热情光临。 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持续受到高空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夜间到白天本市污染物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但是需要特别注意夜间气温低和白天风大的问题。预计夜间最低气温8度是近期的最低值，再加上偏北风的效应，早晚天气很凉，外出请您注意添衣。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另外午后山区可能有短时阵雨，请注意有所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刚刚的音乐来自于 Brian Clubston 带给我们的 Later Tonight， 稍晚的夜啊，今晚的夜会怎样呢？那我不知道朋友们在这样的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当中找没找到自我，而下面时间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爵士音乐，来自于非常知名且可以说是大师级的一位人物了，来自于 David Benoit 带给我们的 Watermelon Man， 西瓜男孩，一起来感受一下咯。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Rhythmix 节奏驾到。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在20世纪的后半期最重要的一位爵士拉丁爵士钢琴家之一的名字，叫做 Eddie Bamiali， 他的作品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 Listen Here， 7分钟长度的一个音乐作品，我们觉得很过瘾就对了。他呢，在他的奔放与活泼当中，能够让我们听到他和他的兄长 Charlie Bamiali 以及爵士钢琴大师 Macaulay Tyner 的影响非常的深厚。来自于纽约的一位拉丁爵士钢琴家给到我们的体验，您感觉如何呢？是不是？而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柔美的风格，换一种听感啊，从快板到柔美，来感受一下 Hug Groove 带给我们的 Miss Banane。叫做 Miss Ben 啊，贝恩小姐，这是来自于1962年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小城市的音乐家，叫做 Hug Groove。他的妈妈呢是一个钢琴家，从小也就会去学习钢琴的演奏，而到了5年级时候呢，开始学习萨克斯演奏，然后从事于当地的一位名家，叫做 Galen Reeder。 那之后呢，他又进入了迈阿密大学学习音乐，学习古典音乐，包括在大学期间他也多次呢参与各种各样的爵士团体，担任萨克斯手。大学毕业了之后呢，他就跟随他一位大学同学一块儿来到了这个现代爵士音乐的中心洛杉矶，加入了乐团 Tower of Power， 然后呢又为很多当时走红流行歌手演奏萨克斯，包括像是理查德·马克思啊，并且也结识了 Smooth Jazz 的一位大腕 David Coles。 而在整个90年代的时候呢， Hugh 他都会在为那些流行的摇滚歌手进行这个萨克斯伴奏，直到2000年才发行了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叫做 Hugh Groove。 我们听到的音乐也是来自于这样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啊。那么下面时间来听听看我们这个小时最后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Steve Oliver 带给我们的High Noon， 来自于美国的一位帅气小伙吉他手演奏的 Smooth Jazz。 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第一个小时爵士音乐的时间，我是 Mr. 常常小航。同时的话也希望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啊，声音的声，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 好好的爱个女孩，好好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在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单元当中呢，我们会听到这样的浓浓的 Funky 风格的 House 音乐了，来自于 DJ TT 带给我们的 French Keys 这样的一个混音的版本内容，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刚刚我们听到过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Barbet 带给我们的 Think It About It， 以及来自于 Narada Michael Weldon 带给我们的 I Should Love It。 那么稍后时间我们会听到一共有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呈现的有13首的 Funky 风格的 House 音乐，千万不能够错过。稍后您将会听到 Fabulous Boogie 以及来自于 Township Railbone 带给我们的 Remixes 等等等等，一起听下去，开大音量。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耳边这样的音乐，这样的一种欢呼的声音，让我们来到了一种电子音乐活动的现场，包括也可以能够想象一下到了音乐节的现场的感觉。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现场的 club 当中的确会听到很多朋友们，那在可能是有音乐为伴的时候呢，再加上一边的一种舞步的感觉，会真正的让自己的心情嗨起来才行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会为您去提供这样的一段时间，让您去感受一下 French Kiss 这样的一种法式的接吻啊，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模式，来自于 DJ TT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我们的听感，我们的音乐类型叫做 Funky House， 希望您能够来喜欢。马上锁定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同时也欢迎您来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和周日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我们这样一段首播内容，凌晨2点到4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常人们都会把很多的 funky 音乐呢列为一种带有这种小情调的一种音乐形式，尤其呢它在这样的电子音乐当中进行了二度的一种混音之后， funky 音乐变了，变成了 funky house。 那其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音乐采样，包括像是808古机，还有包括有响板，还有这种非常非常复古的音乐状态的这种小乐器们哈，包括有些模拟机等等等等。那继续我们听下去，稍后继续节奏驾到。 一个人如

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Conversion 带给我们的 Let's Do It Crystal Clear Remix 的这样一个版本。我们还会听到来自于 Jared Gallo 带给我们的 New Lace， 以及来自于 Barber Show Me Your Man， 还有像是来自于他带给我们的 Fly Up to the Sky。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 Funky House 的音乐，能够让我们走进到一个 Lounge 当中，感受一把这种尬舞的感觉啊。很多人在去舞厅当中会有一种看到 Battle， 那最近也会流行这种说唱的音乐，那在说唱当中一定会有 Battle 的环节，那不只是嘴上的啊，口头的 Battle， 那舞步也应该能够 Battle 起来才对。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在节目当中您会听到来自于 DJ TT 带给我们的 Foskies 法式的亲吻。想了解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马上获得。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 DJ TT 带给我们的 Funky House 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混音风格。那其实呢，节奏啊、律动啊变化还是很强烈的，带有一种非常浓重的这种黑人音乐中的腔调。那提到了 Funky House 呢，就不得不说 Funky 音乐了，这是源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这种黑人的音乐。而在上个世纪的70到80年代的时候呢，在美国应该是最流行的时间段。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的时候， Funky 呢在商业化当中进入了一个低潮，而在那之后 Funky 一般会作为一种流行乐当中的比较复古的元素出现。因此呢，很多的人们愿意玩一些的复古音乐时候，就愿意加入一些 Funky 的风格，比方说 Bruno Mars， 是不是呢？那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跟着我们这样的节奏啊去打打拍子，因为一般都会是4/2拍的，其实大概它的 BPM 速度大概会在120到130之间，来跟我们的节奏一起感受一下节奏驾到的魅力吧。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ti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the beat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您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TT 带给我们的 French Kiss。 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呢，都分别来自于各种各样的 DJ 制作人们、音乐人们他们的作品的二度创作 Mark Lower Shot， 以及来自于 The Intruders 带给我们的 I'll Always Love My Mama。 那稍后我们会听到更多的精彩音乐内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当然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的节奏驾到。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